家好，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日咧，我哋就想同大家讨论社会契约论。咁喺正式介绍呢个问题到底讲乜之前咧，咁啊介绍一下啲主持拍档同埋今日我哋嘅嘉宾啦。咁咧就系呢边嘅朱文，咁你见佢摆晒 pose 噶啦。咁咧同埋就系呢边嘅，系啊思考紧咁啦。跟住咧同埋呢边嘅就系我哋嘅严叔啦。咁咧同埋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其实都见过噶啦，就系波仔。咁但我哋今日唔会叫波仔嘅，我哋叫波教授。系啦，佢已经 波仔啦， 黄教授已经唔同咗，转咗职系啦。咁样喂，我哋今日讨论社会契约论啦，系咪？其实呢个问题，我哋即系我谂好多观众其实可能未必读过哲学，或者未必读过政治哲学，但系都可能听过下呢一个 term 啊。其实讲咩嘅咧？即系到底一个问题问咩？好似好奇怪，签吓点解个社会签份约咁样讲咩嘅咧？ 一开始试下讲一个定义先啦。 好啊，好啊。 咁其实社会契约咧系政治哲学入边一个好重要嘅思潮嚟嘅。咁其实系一个 methodology 方法论嚟嘅。咁其实佢最主要处理嘅问题咧，就系、是、一个认受性嘅问题，就系、是、话政府佢系要 fulfill 咗一啲咩嘅条件，佢系要系做嗰啲咩嘢。咁先會有個認受性，人民先至會有個義務去服從。點樣就係佢冇做某啲嘢咧，咁人民就可能就冇個義務去服從啦。咁其實佢嗰個特色就係在於首先就係佢好重視嗰個 rational consent， 就係你嗰個政，即係你嗰個政府係要獲得人民嘅一啲理性嘅認可，係去立約，咁先至係能夠去作為一個政府嘅。同埋就係佢一個相對地重視自由嘅一個理論嚟嘅，咁佢唔同就係話，例如話啲神權嘅理論，就係、是、你by default你就要服從某啲嘢，你by default你就係要去遵守某啲嘅律令咁樣，唔係嘅，佢就係話by default人係自由嘅，咁佢調翻轉頭就係話政府你要管我，你要滿足咗契約入邊某啲嘅條件先，咁你先至有個認受性去管我嘅，咁所以佢就係比較重視 rational consent 啦。同埋比較重視 individual freedom 個人自由嘅一個理論嚟嘅， 即所以可以咁講啦。我哋英文會可能叫 justification of the state 啦，或者可能啱啱波仔用到政府呢啲字啦。就我哋會問一個問題啊，即如果假設啦，啱啱我用波仔嘅講法就係假設我哋甚至我哋今時今日可能好多人都咁諗，就係我哋每一個人都係自由嘅。如果係嘅話，點解我哋要接受國家或者政府嘅管治咧，佢憑乜嘢管我咧？咁我哋就要俾一個理由，因為而我哋可能首先可能又要再講下，其實咩為之一個政府啦，或者咩為之一個國家啦？因為其實我哋會發現國家其實可能俾咗好多管制我哋噶嘛。例如我哋身為一個國家，然後我哋好多時候會咁講嘅，就係、是、國家係唯一擁有合法武力嘅一個團體，佢可以可能出軍隊去保衞國家啦、打人啦，或者可能可以揾警察去保衛人啦，或者打人啦，咁而我哋就要問啦，咦？點解嚟佢可以行使呢啲武力，我哋唔得咧？又或者，咦？我哋甚至乎我哋有好多要服從呢個國家嘅，嗱，我哋要交税啦，我哋要做一啲義務啦。咁我哋點解？如果我哋係自由嘅，佢憑咩管我哋？我哋憑咩服從佢先？咁我諗，所以社會契約論其實係討論緊一個咁樣嘅問題。 所以你可以話，我補充一句就係，其實可以分開，有時我哋。即係我哋出世嘅時候咧，就覺得啲嘢好習以為常，好明顯有啦咁樣。最主要就係國家同埋政府啦咁樣。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分開嘅問題嚟嘅。雖然社會契約，我覺得都係同一成搭緊呢個問題嘅，就係、是、我哋點解要需要有個國家先？即係你可以諗有個 contrast 㗎嘛。contrast 就係我哋可以完全每一個人係 individual， 好似野生咁樣，野生人生咁樣，即係野生嘅一堆人咁啦。咁咧就係自己每個人自己生活咯咁樣。就算我哋聚埋一齊住都好啦，但我哋唔一定有個國家噶嘛，就即係唔等於一有個群體喺度。跟住譬如嗰個群體可以做啲決定，我哋要服從嘅咁樣。一開始點解會有啲國家，甚至有國家即係會有政府，有我哋需要服從一個國家或者個政府俾我哋嘅一啲 duty、一啲責任或者限制咧？咁呢個問題喺呢個時候問咯，因為我哋絕對可以上咗另一種生活嘅模式嘅，就是、我哋完全冇國家冇政府，每個人就自己話事啦。就算一齊住都好，咪自己負責自己咯。嚇、唔需要聽任何人嘅説話。 即係我諗嚴叔講嘅可以分我覺得三層啦。第一層就係我哋可以完全冇國家嘅，大家各自為政，咁咪自己可能一個 family， 每一個家庭就一個單位，咁樣咪唔同嘅家庭散落喺某一個地方度一齊生活咯。咁但係咧，我哋可以有一個國家嘅，就是、可能好多人聚集埋。然後組織一個國家，但係有國家咧都唔一定有政府嘅，因為可以無政府噶嘛。咁即係呢個就另一個話題啦。咁但係起碼我哋唔一定要組織一個政府，我哋可以以另一種方式去生活嘅。 所以我解釋 係啊。 不過講翻少少背景先。所以就係話社會契約咧興起嘅時候咧，通常就係啲人對嗰個國家嘅認受性 係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嘅，係啦，就係話啲人會開始問啊，點解要有國家咧？點解我要服從佢咧？嗱，因為通常咧，即係成個政治思想史入邊咧，社會確論係有兩個黃金時代嘅，一個咧就係十六至十八世紀，一個就係現代1970年就係 John Rawls 寫咗呢個正義論之後。咁今日我哋集中講啦，就係16至18世紀啦。咁就係集中講就係三個最出名嘅社會確論哲學家，就係呢個 Thomas Hobbes 霍布斯。John Locke 洛克同埋呢個 Rousseau 盧梭梭嘅，咁但係都做翻少少背景，講翻少少先嘅，就係話唔好以為就係話 Hobbes 之前咧就冇人講 social contract， 其實唔係嘅。如果你追溯翻嘅話咧，最早開始用 social contract 呢啲語言去拗嘅人咧，其實係中世紀嗰啲神父嘅。點解咧？就因為中世紀嗰陣時神權同埋皇權相爭啊。咁於是啲神父有時就會喺度講啦，就係、是、喂，你啲皇帝佢係違反咗同上帝嘅約，所以主教係有權去免咗佢咁樣嚇。咁即係其實 social contract 咧，一開始其實係神權嘅神父係攞嚟抗衡皇權嘅一個武器嚟嘅。咁但係當然後屘啦，就係、是、去到宗教革命之後 ，reformation， 咁之後就係神權開始衰落啦。咁咁但係於是皇權開始高漲。16至18世紀就係民族國家開始建立嘅時候嘅，咁但係皇權高漲嘅時候咧，中產階級都開始興起，咁於是嗰陣時人就開始用翻嗰啲 contract 嘅語言，咁啊去拗啦，就係話你啲皇帝皇權唔係大曬嘅，你都要遵守某啲契約咁樣， 即係好似一段感情咁，即係通常你幾時要 justify 一段感情就係出現咗問題 啊，係啊，通常 係，即係我發現個皇權有啲問題，我哋就會諗啊，點解我哋要俾佢管啊咁樣？ 嗱，係咪冇咗會仲好咧？話係另一個會點？ 即係所以其實好早就已經有呢個討論啦。不過我哋今日係唔會講早過係啊，早過 Thomas Hobbes 之前嗰啲人嘅。 我可唔可以補充兩點？即係第一點係我一個澄清嚟嘅，即係我驚公眾誤會啊，因為頭先我哋講。社會契約論其中一個核心要回應嘅問題就係點解要有國家嘛？咁但係個點解咧係好容易有誤會嘅，即係好多人呢、這個甚至係社會契約論好多人批評嘅，就係佢 ahistorical 嘅，即係非歷史性嘅，即係佢個點解咧？啲人問嚇點解有個國家？咁可能係歷史係咁話做噶嘛？即係呢個國家點樣開始慢慢建立起嚟？係可能經過打咗咩仗啊，或者邊個散位咗邊個啊？僭奪咗佢嘅權力， 或者最初係啲部族嚟嘅，有啲部族惡啲，慢慢霸咗，要其他人臣服，咁樣就成為國家。 咁呢個係個國家嘅起源，一個歷史嘅起源。但我估社會契約論睇你點閱讀，大大部有一種閱讀就係佢唔係講緊個社會歷嗰歷史嘅起源，而係想用一個哲學嘅角度俾個理由佢去 justify 國家嘅存在。所以佢唔係就係個 cause 咯，而係俾個理由，俾個 reason。 點解我哋要有國家係合理嘅？ 呢個第一個。 That's why rational 咧，用頭先波仔講法。 呢個第一個補充啦，第二個好快補充就係、是、都係少少澄清就係、是、其實個問題一體兩面嘅，即係一方面佢係 justify 個政權。去令到某啲政治嘅權威，可能佢可以定立法律，可以揾警察去 execute 啲法律嘅呢個權力係合法、係合理、係正當。另一方面咧，另一面咧就係、是、你有理由或者你有義務去服從嗰啲法律。所以你一方面係證成緊個政權或者個國家嘅正當性，另一方面你係賦予咗我哋嘅政治義務去服從嗰啲法律咯。所以呢個社會契約論想回應嘅問題其實有一體兩面咁咯，係同一個問題。 所以要澄清翻先嘅，就係、是、當我哋用到 social contract 嘅話咧，通常佢係指嘅一種假言性嘅社會契約嘅 hypothetical social contract， 即係唔係話好似頭先阿朱文所講，就係話我哋曾經聚埋一齊 historically 曾經有個 contract 咁樣，或者係歷史上面打啲人打完之後真係會立個約咁樣，唔係嘅，而係話我哋面對一個政府，我哋褪一步，我哋諗一諗。就係話，如果冇呢個政府喺度，我哋陷入一個自然狀態 （state of nature）， 我哋理性地係會立一個咩嘅約，然之後就係會去建立一個咩嘅政府，同埋再做多一個 remark 先嘅，呢個好重要嘅，就係話好多人理解 social contract 咧，係以為佢係話管治者同人民之間嘅一個 contract， 咁但係其實 social contract 係有兩層嘅，第一層就係管治者同人民之間嘅一個 contract。咁但係更加進一步嘅就係、是、你人民要定立咗一個集體意志先，然之後先可以同個管治者去 立 約，去即係去立， 所以係人與人之間嘅立約。 係啦，所以其實社會即係 social contract 更加重要嘅就係人民嘅集體意志係啲咩？如果人民一齊集體立約，佢哋會立一個咩約？所以其實 Hobbes 啊、 Locke 啊 Rousseau 咧，佢哋其實係講緊一個唔同嘅人民嘅集體意志，唔同嘅人民嘅集體意志就行生出一個唔同嘅政府嘅，係啦。 咁、我哋不如開始講，因為我哋好擔心時間。 你有補充佢個補充，補充，次次都係咁，咁 就 夠時 間啦。完咗個節目啦。 喂，咁不如我哋直接講下我哋所謂喺契約論入面嘅 Big Three， 即係三巨頭。咦，佢哋其實到底點樣回應啱啱我哋講嘅嗰個問題啊？咁我哋可能就係由 Hobbes 開始先啦。咁其實到即係可能可以講少少緣起啦，即係嚟 Hobbes 點解會咁關心呢一個問題啊？咁樣而佢點樣答咧？咁樣係咯。 咁 Hobbes 其實就係17世紀嘅一個英國哲學家啦。咁佢嘅生平就冇時間講嚟啦。咁但係好快咁講一講，就係話佢嘅背景就係身處喺就係英國內戰嘅時候嘅。咁嗰陣時其實就係英國就因為宗教衝突啊。同埋就係因為皇權高漲啊，即係有啲貴族啊、中產階級嘅權益受損咧，咁於是好多時候就出現議會同埋國王之間嘅相爭，咁最尾甚至去到一個地步就係打內戰，打內戰就甚就係、是、就係、是、甚至連國王都俾人斬埋頭，係啦 ，OK， 最尾斬埋， 係啦，咁就查理一世成個英國歷史唯一一個俾人斬頭嘅皇帝啊，咁 Hobbes 咧嗰陣時就係身處嘅情況，嗱、即係講一講嗰、那個。劇透先啦，佢係保守派嘅，佢係支持絕對皇權嘅，但係佢嘅代表作就係叫做《Leviathan》啊，《利維坦》，但係佢呢本嘢出色嘅地方咧，就係、是、佢用一個 social contract 嘅語言，但係佢就係去論證點解我哋要支持絕對皇權。咁呢本其實非常之出色嘅，就係、是、話你即係佢即係喺佢之前咧，其實已經好多嘅改革派嘗試用 social contract 去打皇帝嘅，但系佢就纯粹讲就系话唔系。如果你真正理解 social contract 嘅话咧，你应该知道就系其实你系要支持绝对皇权咁，但系可能要下， 所以好似有少少矛盾咁，因为可能有啲人会觉得 social contract 就可能系开明啲啊、民主啲嘅，支持呢啲咁嘅制度。但系起码 Hobbes 嚟讲，佢最尾嗰个利维坦系好绝对嘅，好有 power 去做好多嘢都得嘅。 系啦， 咁不过佢好奇怪地就系佢要证成呢种咁嘅制度，呢种咁嘅状态，就系用一个社会契约论嘅方式去正成一種咁 overpower 嘅一個國家、 所以好有趣就係大家已經劇透咗嗰、那個，即、就、係、是、你可以話個結論啦，就係、是、到底佢要講啲乜嘢咧？咁我諗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同大家講下，咦喂，到底佢點樣可以 justify 到一啲所謂絕對嘅皇權？下一節我哋翻嚟再講。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我哋繼續翻嚟講下 Hobbes 點樣支持極權啊？咁王教授應該仲有説話想同大家講 呢啲。 王教授，王教授。 OK， 咁之前都講過話 Hobbes 就係、是、首先提出一個 state of nature 先啦，自然狀態。咁佢喺呢個自然狀態度咧，佢就係描述話 ：OK， 我哋假設而家你哋成班改革派咁憎政府 ，OK， 冇咗政府啦。咁冇咗政府會點咧？咁首先就係會有即係佢有三個前提提出嚟先嘅，就係話人同人之間咧，佢嘅武力同埋智慧係比較相等嘅， 佢 嘅 平等係咁嘅意思， 即係比較平等嘅。係啦 ，OK， 好奇怪啊！人生而平等嘅意思係平等地有機會殺 害。係啦，咁即係換句話講，就係你可以好好打，但係我背後都有可能捅到你一刀，趁你瞓覺嗰陣時，你可以好醒。但我都可能係陰到你， 我都有機會殺到李小龍㗎嘛。 係啦，咁樣趁個即係 差唔多嗰個機會好平等 咯。唔係你好打，因為你夠狡猾，同埋你可以同其他人聯合起嚟打佢。所以佢話最弱嘅人都打到最強。 係啦，咁即係首先就係話有個 natural equality 啊，同埋第二就係話資源係稀缺嘅，人係隨同埋人係可能會欲求唔同嘅嘢，所以人係隨時會覺得不滿足、不安定。同埋第三嘅就係咧，人係主要都係 self-centered 嘅。嗱 ，Hobbes 唔係否定話人係有善心喎，佢係覺得人係可能有善心，但係 generally 咧 都係 self-centered， 都係 self-centered 嘅。咁於是就話呢三個前提 self-centered、資源稀缺同埋 natural equality 組合埋一齊嘅，出一個咩 state of nature 咧？就係、是、大家都會好不安，大家都想攞多啲資源，然之後大家就競相爭奪，大家就會懷疑對方。嘅一個戰爭狀態啦，咁所以 Hobbes 佢好出名就係描述 day of nature 咧，人嘅生命係好悲哀嘅，佢係會朝不保夕，佢冇長期嘅 planning， 因為佢唔知道聽日會唔會死，然之後佢係做唔到一啲好宏大嘅規劃， 因為你可能做完之後第二日就俾人統一到啦咁樣，係啦，咁即係好難幻想，大家幻想可能 Game of Thrones 咁樣，係 Game of Thrones 你唔係你唔係幻想你係主角，但係你又幻想你係嗰啲路人甲咁樣，即係你 Game of Thrones 一成日冇機會俾人統一刀咁樣。 嘅重點就係啲主角都係好脆弱咁啊， 都啱嘅， 好隨時會死， 即係無端端俾人咁樣就冇咗咁樣。 我話啲主角都好多慾望，好多人想滿足， 好脆弱嘅， 係啦， 佢好展現到呢樣嘢。 嗱，所以 Hobbes 就主張就係喺一個咁樣嘅自然狀態度，人最理性嘅抉擇就係大家一齊放棄自己嘅自然權力，大家一齊放棄自己對嗰、那個權力嘅一個慾求，咁就係將全部嘢委託曬俾一個人，佢做一個獨裁嘅君主，然之後由佢去仲裁所有嘅衝突，由佢去決定成個國家嘅政策，人民完全服從佢，係啦。咁呢個就係人民嘅集體意志。匯聚成為一個君主啊！我哋試下睇下幅圖先嘅，係啦。咁Hobbes 咧，佢嘅嗰個著作《尼維坦》咧，《Leviathan》咧，咁其實佢嗰個封面其實非常之出名嘅，喺政治思想史嗰度係好有意思嘅。咁你見到嘅就係有一個國王喺度。咁但係你國王，你見到佢個衣服咧，其實唔係單純衣服嚟嘅，係啦，佢其實係人嚟嘅，入邊嗰啲佢即係嗰啲其實係人嚟嘅。咁佢就係代表住嘅，就係話所有人將佢嘅意志匯聚喺呢個君王度，作為成個國家嘅代表。然之後佢嗰個國王右手係攞住武力，即係攞住劍啦。之後左手就係攞住呢個權，呢、這個宗教嘅權杖，代表住嘅就係無論係宗教教會武力。軍隊啊，人民嘅意志全部匯集喺呢個人手上，係啦，冇分權嘅，係啦，絕對地係所有人，即係所有嘅權力集權喺呢個君王度管治。 事實上，尼維坦呢個字咧，個名咧都係舊約聖經嘅個出處㗎嘛，就係一個好恐怖，但係好強大嘅一個海怪嚟嘅，係啦，所以就可以講到咧，就係喺 Hobbes 理解中咧，嗰個君王係點樣樣咧，就係一個人民好恐懼嘅，係好有實力嘅，好有 powerful 嘅。嘅一個咁嘅君主，而呢個當然就係因為佢有個前提，理性上咧就係，如果唔係一個咁 powerful 嘅君主咧，係冇辦法 settle 曬喺 state of nature 裏面咧，大家嗰種所謂 war of all against all 一個咁恐怖嘅戰爭狀態，一定有一個大家唔服從唔得嘅。即係你諗下，如果個君主喺度，但係其實你唔係咁勁嘅話咧，你唔驚佢話咧，佢做唔到個效果嘅。即係所以理性上會 justify 有個咁嘅皇帝，我哋將個權賦俾佢。 幾似我媽講嗰啲嘢， 我以為 你唔聽我講就亂㗎啦。 冇政府點得啊？冇政府咪亂曬咯。 我喺電視講真嘢，補充住即係我補一個關於 Hobbes 嘅自然狀態理解。即係我擔心咧，即係我第一次聽到 Hobbes 呢個理解，會覺得。哇！點解會人性好似好邪惡咁樣，會咁樣？但我想補充嘅就係，有啲人去解 Hobbes 嘅正，就係想講 Hobbes 其實理解人性唔邪惡，即係第一佢唔會因為你殺咗人而特別開心嘅，你亦都唔係你嘅慾望非常之膨脹，好似波仔啱啱講話，佢係 self centre， 但係唔係佢唔係相信人係一個完全為咗私利、為咗私欲。跟住無所不用其極，跟住亦都會可能透過傷害人得到快感，一個咁邪惡嘅存在。即係雖然 Hobbes 對自然狀態理解好悲觀，但其實佢對人性咧係好貓嘅，覺得。只不過我都係想要一啲好基本嘅嘢，但係個問題就係佢覺得喺自然狀態入面，你冇咗國家嘅話，你如果淨係想要啲咁基本嘅，你都要終日處於一個同其他人戰爭嘅狀態之中。即係其實你點解要攞咁多嘢翻嚟？可能佢有啲解釋嘅就係、是、我唔係特別想要啊，我只不過想建立一個 reputation，去令到啲人驚我，等佢唔好打我，我可以 keep 翻我本來真正想要嘅嘢。所以你就迫於無奈地咧，你要不斷去搶人啲嘢啦、打人啦，去建立一個哈哈白白嘅形象。 所以係有啲似即係阿 Min 係幾適合香港人心理嘅一個 philosophy， 就係話我唔係想贏，但我驚輸。 冇錯， 我唔想輸，所以我 其實人普遍心理嚟嘅都。 所以我諗個關鍵字係恐懼咯，即係其中一點我諗值得補充嘅，就係因為好多時點解我哋要同人哋鬥爭，而唔係講緊因為啱啱朱文嘅意思就係我唔係特別，我唔係特別變態，我唔係 enjoy 傷害人哋，然後我好快樂啊 ，Hop 唔係咁樣諗啦，而係好多時我哋好驚，好驚我哋會即係我哋朝不保夕啦，所以點解嚟我哋可最終可能會 justify 到一個咁極權嘅君主，就係因為其實其中一個關鍵就係一個恐懼咁樣咯。 但我又都有個補充就係、是。 喺 Hobbes 嚟講，即係唔好講到好似話，誒所有工作好好好好咁樣，但係好多嘅傳釋都會覺得咧。其實 Hobbes 都 recognize 數咧，呢個係對於人民嚟講未必一個好事嘅，即係嗰個君主有咁大嘅權力，佢都會驚嘅。但係對於 Hobbes 嚟講，呢個始終一個理性嘅選擇，就係你可以話 less evil 係一個小啲嘅邪惡，即係都未必係最好嘅。但係你如果唔係咁咧，只會更差。所以呢個係理性上咧，我哋可以證成到點解需要有個國家，甚至有個極權嘅政府，係因為咁樣咯。而個權一付咗俾佢之後咧，即係永久付俾佢，先至可以真係做到佢嗰個效果。但係呢個對佢嚟講都仲係一個 evil 嚟嘅，算係一個 less evil。 嗱，咁但係其實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嘅，就係話喺 Hobbes 個 theory 入邊咧，你付咗權俾嗰個君王之後咧，你其實係翻唔到轉頭啊，翻唔到轉頭係冇錯啊。即係話調翻轉頭就係話，其實如果你付咗權俾，即係你因為想自保，你付咗權俾個君王，君王調翻轉頭要殺你，你走唔走？其實對 Hobbes 嘅利維坦入邊，其實佢係好難處理呢個問題。佢係花咗幾多筆墨去處理呢個問題，即係話如果我跟翻我自己嗰、那個自然權利，我有 right to live， 我應該走。咁但係如果我係走咗嘅話，我咪變咗我違反咗我自己賦權俾佢個君主咯。咁咪變咗我自打嘴巴咯。咁我走唔走好咧？咁樣係啦。咁佢嗰陣時就覺得要 即係講清楚，你個 right to live 係生存權利啊嘛。即係我驚自學組打咗咧，離開嘅權利。 嗰個走唔走咧？冇錯，生存權利。 我實在驚自學組會打錯呢個。 係啦，咁就係話係啦，咁。係啦，咁於係啦，咁於是就係 Hobbes 佢個 contract 就有咁樣嘅問題，就係話佢點樣去確定人民嘅意志賦權咗俾呢個皇帝之後，個皇帝係會跟從翻人民嘅意志。 就於呢度，其實我自己都有一個關於 Hobbes 嘅問題，唔知大家點咯？即係一開始我哋上一節講社會契約論，其中一個核心嘅諗法就係一個有正當性嘅國家就係一個得到人民同意嘅國家為緊，即係當且緊當係。人民授權咗嗰個國家嘅管治先有正當性，我先有義務去服從噶嘛。咁但係而家其實 Hobbes 係嗰個國家係咁強大嘅一隻大怪獸，咁其實佢同人民授權或者人民同意嗰個距離係有幾遠呢？我唔知大家 冇啊，你同意完之後翻唔到轉頭啊， 好遠㗎，所以我就揾呢個係遠多個位，佢即係個 rational choice 咯，係理性嘅選擇，就係佢認同呢個係一個 evil 嚟，我成日都話。不過呢個係 less evil， 因為佢另外一個對比嘅就係戰爭狀態、自然狀態，係一個更差、更不可取。所以呢個以下嗰個 consent 其實唔係後尾嘅 social contract theory 講到咁近咯，相對嚟講。 嗱，所以總結係有兩個問題嘅。首先第一就係話你俾咗個權利嗰個皇帝之後，咁你點樣去限翻權呢？你限唔到權嘅話就唔叫契約。第二嘅話就係咪 state of nature？真係咁差咧，即係係咪人只能夠人相食相殺咁樣咧？係啦，咁就去到就係另一個 social contract theorist 啦，就係話 John Locke， 佢其實就係話嘗試即係佢其實唔係回應 Hobbes 嘅，係啦。咁但係雖然佢哋同都幾接近嘅嗰兩代人，咁但係其實佢就係嘗試提出另一個 social contract， 就係我唔係要去賦權去皇帝，又要限權個皇帝嘅， 但我最後 Hobbes 講多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嚴叔或者波仔咁解，我就覺得，即係佢而家嗰個授權或者人民嘅同意係完全唔係真係同意或者真係實際上授權而嘅，只不過佢描述咗一個自然狀態俾你睇，你會咁樣揀。你如果理性嘅話，你就一定會揀有國家，而且係咁強大嘅國家。咁我估好多人就會覺得嚇。點解屈我會咁樣揀呢？即係佢個 hypothetical consent 嘅意思就係我唔係真係得到我同意，而係我作為一個理性，我就會咁樣揀。因為你睇現狀係咁恐怖，你一定會咁揀，我就會覺得好多人就會覺得嚇，點解屈咗我一定會咁揀咧？ 佢嘅必殺技就係你唔敢揀，你咪入自然狀態咯。 我估其中一個問題就係香港實驗問題嚟嘅，或者政治科學嘅問題嚟嘅，就係、是、究竟係咪要離開自然狀態，係真係要一個咁強權嘅皇帝或者政府嘅國家？而呢個佢似乎係覺得 好似一個 好明顯嘅一個答案嚟嘅，但係後屘後屘啲人就覺得唔係咯，我哋可以仍然賦權俾一個國家或者政府，但其實佢唔需要咁大權嘅。咁後屘 lock 嗰啲就會開始講呢個題目。 因為我啱啱朱文其實帶咗一個區分，我諗朱文嘅意思就係話，即係如果你話我哋要得到人民授權呢樣嘢好重要咧，咁而啱啱嚴肅嘅回應就係話，咦，似乎我哋佢唔係真係話人民真係授權，即係所以有一種所謂 actual consent 啦， 實際上同意咗話我俾個權利。而嚴肅嗰種講法就係啱啱朱文提過嘅 hypothetical consent， 即係我做個區分，因為我驚觀眾未必明白。就係、是、啊，我假設咧，只要你夠理性啊，呢件事對你有好處嘅，你應該接受。咁所以咧，同我哋實際同意係唔同嘅，而即可能朱文就未必接受到嚇、啊。你假設我咁， 甚至實際上可能唔同意喎，即係問題可能唔同意喎，但係佢仍然話你咁就搞錯咗。 High Authority 最 rational 最理性的選擇就是那個是差很多的狀態，你其實應該揀那個才對，於是這樣是合理的，這個政府的存在會這樣說。 即我想大除了剛剛朱文說的授權的問題，還有其實波仔都提到很多很多問題，即是限權的問題，又或者會回不到轉頭這樣這些問題。所以即你會見到為什麼我們之後還會有其他的契約論家去講返，以為其他的講法。 但還有 幾十秒幫我講兩句，就是所以所有 social contract theory 呢最終都會有個這樣的形態，就是首先會有一個叫 state of nature 的東西，自然狀態，就講這個狀態沒有政府沒有國家的時候是什麼情況。而因為呢如果你 move away from 這個自然狀態之後呢，就可以有好處或者沒有那麼多不好處啦，如果是 Hobbes 的 case。 於是我們有理由呢要進入去國家或者受到政府的管治，於是解釋了證明了為什麼是合理的，需要有國家需要有政府。咁所有社會契約論者都有呢兩個 stage 嘅。不過點樣去 categorize 嗰兩個 stage 同埋之間關係呢，就唔同嘅學者有唔同嘅講法啦。 咁我諗我哋今次其實都好簡單咁樣介紹咗 Hobbes 嘅理論啦。咁我諗我哋下一節返嚟呢，我哋就會進入洛克嘅理論。歡迎翻到嚟第三節自我有偈傾。嗱，我哋依家就真係開始講下洛克嘅理論啦。咁啊，黃教授話要同大家講個笑話，係啦，就話要用個笑話震攝下大家先。 嗱、okay. ，咁其實咧 ，Hobbes 咧喺嗰陣時寫《Leviathan》，其實係得罪曬全世界。即係 Hobbes 咧，其實都好得意嘅人嚟嘅，就係佢用 social contract 去論證絕對皇權。咁但係咧，變咗保守派入邊又覺得你有冇搞錯？你點解用 social contract 去講呢啲嘢咁樣？我哋講傳統講神噶嘛，講上帝噶嘛，你無神論者咁樣。然之後改革派又覺得有冇搞錯？你支持絕對皇權咁樣。咁所以 Hobbes 嗰陣時其實係得罪曬所有派系咁滯嘅。咁但係咁於是就去到一個位置就係咧，Hobbes 人啊。喺嗰陣時好似變咗粗口咁樣嘅，就係例如話，你竟然講呢啲嘢 咁樣， 係啦，即係有個日事就係 Lock 咧 ，John Lock 咧嗰陣時係同牛頓係幾 friend 嘅，咁就喺度即係 物理學嘅牛頓 係啦，物理學嘅牛頓啦，咁就咁就喺度交，即係喺度通信咁樣啦。之後牛頓就寫一句話啊，你呢個 Hobbes 人咁樣，然之後 John Lock 喺下封信之後嚴正聲明話 How dare you 咁樣，你竟然叫我係 Hobbes 人咁樣， 真係有講 How dare you 咁樣。 即系我可以幻想再用嗰个表情啊，咁样去讲呢个咁样，你竟然叫我系 Hobbes 人咁样啦。咁但系进入翻就系话，咁 John Locke 同 Hobbes 其实系一个好唔同嘅 social contract 嘅进路嚟嘅。咁 John Locke 又系一个17世纪嘅英国哲学家啦。咁佢同 Hobbes 有少少唔同嘅就系话，其实 John Locke 系好靠近嗰阵时嘅权力核心嘅。咁 John Locke 佢一开始佢系 Oxford 嘅一个学者，你师兄嚟大师兄 咁样，黄教授你真系学晒佢啲嘢啊！ 李柏文又 唔系师兄， 李柏文唔系师兄， 哇！黄教授 唔系嗰阵时未有 department 咧，佢哋 好劲喎，张师弟喎， 我睇过佢幅画噶，系啊， 系啊，而家仲见到系啊。咁但系咧就但系佢后屘认识咗一个人叫 Earl of Shaftesbury。咁 Earl of Shaftesbury 咧就係嗰陣時輝格黨嘅大佬嚟嘅，輝格黨就係嗰陣時改革派要去制衡皇權嘅一個主要嘅黨派。咁所以嗰陣時 John Locke 就好受佢影響，咁於是就後屘寫了一本書叫做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政府議論咁樣啦。咁呢本書分 First Treatise、Second Treatise 啦。咁 First Treatise 就雖然我哋比較少人睇嘅，重點係 Second Treatise。喺個 Second Treatise 度咧，咁 John Locke 就上去提出就係話 另一個 social contract 嘅 theory。咁又係由 State of Nature 開始講起先啦。咁 John Locke 就嗰度講話 State of Nature 你冇咗政府之後咧，唔係好似 Hobbes 咁樣講話人相食相殺咁樣嘅，因為佢相信每一個人可以靠佢嘅理性。去揾到有一啲自然嘅權利係上帝賦予每一個人嘅，而每一個人都應該係要尊重對方嘅自然權利。咁有幾個自然權利啦，例如話生命權啊、健康權啊，同埋就係財產權咁樣嘅，就係、是、呢幾樣。 甚至我補充多句，佢甚至會覺得有懲罰他人嘅自然權利添啊！呢、這個好有趣。 同埋留咗自由，自由權，所以留咗自由權。OK， 係啦。咁但係總 之，當你權利俾人侵犯嘅時候，你應該有權可以懲罰 打翻轉頭，係啦。 所以用權利嚟講，可以打翻人咯。即係就同 Hobbes 有啲唔同咯，即係可能打翻人係為咗自己或咩，但係 Locke 係話呢個你嘅權利嚟嘅，去好似私了或者 係啦，佢係啦，所以佢係覺得某程度上係可以私了嘅，你俾人偷嘢，你俾人打嘢， 喺自然狀態， 係啦，咁你係可以私了翻嚟。咁但係個問題就嚟啦，就係話 你可能是踩入去呢一塊地少少，然之后我觉得你想偷我塊田，我打到你半死仲打埋你全家咁样。咁於是就变咗可能大家对 natural right 嘅认知係有问题。就係话我大家都知道要尊重大家 natural right， 但我唔知道究竟对方行为构唔构成一啲对自然权利嘅侵害。咁所以 John Locke 就觉得呢，就话 ,ok, 我哋都系需要一个政府嘅。咁但係个政府呢，佢嘅主要目的係要服务人民，就係要去帮助啲人去保障 natural right。咁所以就变成就係话人民嘅集体意志对庄嚟讲系啲咩呢，就係一个对自然权利嘅集体意志。人民唔系好似 Hobbes 咁样讲系话大家自理嘅，人民系有一个 moral consensus 嘅道德共识，就係一个自然权利。然之后人民就係就住呢个自然权利嘅集体意志去同统治者立约，就係、是、管治者唯一嘅一，即係咩唔系唯一嘅，即係最重要嘅一个目的，就係、是、要去帮助人民去保护大家嘅自然权利咁样。咁所以就变咗呢，John Locke 就尝试用呢个理论去 justify， 就係话如果有啲人或甚至係皇帝自己，佢侵犯人民嘅财产权侵犯人民嘅一啲自由权嘅话，人民係可以起而反抗，推翻政府，重新立过一个约，搵另一个人出嚟去保障佢哋嘅自然权利嘅。 即係所以我哋即係都睇到同 Hobbes 几唔同啦，即係无论我哋睇个 state of nature 係咪咁相食相杀、又唔係啦，而且甚至乎点解我哋需要一个政府或者国家嘅出现，似乎个理由都好唔同、我唔係要一个绝对嘅君主跟住保障我哋唔会再相食相杀、而係似乎要保障我哋嘅权利，因为似乎好重视权利啦、而再讲多一样嘢呢，就啱啱即波仔提到话，如果即係政府做得唔好，我哋有权推返佢、即係呢个几影响到之后来美国嘅一个即係独立宣言呢、其实就即好大程度，如果大家去即係有時間睇下，我哋冇時間講啦。就其實佢用咗好多John Locke嘅一啲思想。 所以嗰陣時美國立國嗰陣時好出名，就係 no taxation 啊，係咪啊？唔係 no taxation， 唔係 no representation， no taxation 啦，就係話喂，你都冇尊重我哋民意，我做乜要交税俾你？其實嗰個尊， 但我想講即係跟住阿全哥講，就係因為Hobbes 唔使講 right 啫，即係佢雖然有講 right， 但係佢嚴格而言咧，喺 state of nature 轉入去有國家嘅嗰一刻咧，佢唔係因為 right 嘅，係因為每一個人自理，即係我想保護自己，最好驚啦、最好唔好咁慘嘅情況就係要入個國家度、但係喺 law 嗰度係唔同嘅，係因為我哋有 right， 嗱呢個就唔同，就係咩咧？增加咗個道德面向。喺 Hobbes 個 level 咧係冇道德概念 ，state of nature 冇道德可言， 冇道德可言。進入去國家嗰個原因咧都唔同道德無關嘅，係因為純粹要保護自己，我自理嘅考慮，所以我進入去。但係喺 Locke 嘅角度嚟講，呢個引入咗個道德嘅概念，就係權利。因為有道，如果我有權利嘅話咧，就即係你有你冇權對我做某啲嘢，你要保障我嗰啲權利。而呢個道德嘅概念咧，就引致到咧，我因為要保護人嘅權利啊嘛，所以 that's why 而喺自然狀態度咧，呢、這個唔係最好嘅保障方式。因為我哋第一就可能有幾個問題啦，第一就頭先波仔講過，大家對於咩為止有權冇權，點樣為止侵犯咗判定唔到啦。第二就係有同朱文先講嘅嗰個講法有關，就當有人侵犯咗我嘅啲 natural right 之後咧。我哋冇辦法 enforce 一啲懲罰啊！ 我哋冇武力噶嘛，即係喺私了嘅狀態，我覺得你侵犯咗個權利，我想懲罰翻你，但我可能唔夠你打， 阿全識打泰拳咁樣，咁我唔夠抽啊嘛， 咁冇計啊， 所以要 call 軍隊啊， 要 譴責啊， 就係 that's why 有個道德原因，就係因為我要保障我的權，包括我嗰、那個可以 enforce 懲罰嘅權利。That's why 我哋有理由咧進入去國家裏邊，所以佢係一個道德嘅原因先可以進入國家度咯。 但係嗰陣我好快咁補充幾句，仲有一個問題嘅就係、甚至我判斷有其他人有冇侵犯我權利，我陣時都係好 partial 嘅，我嘅判斷，因為我有利益衝突，咁可能我做嘅判斷其實我覺得你侵犯咗我嘅權利啫，但可能其實係因為我自己自私或者慾望過大，覺得你侵犯咗，其實冇嘅。咁所以綜合頭先咁多嘅問題，就係 Locke 會覺得喺自然狀態入邊，有第一，我哋做究竟人哋有冇侵犯我權利，會有利益衝突，會係 partial 啦，我做決定。第二，會有頭先個問題啦，就係、是、我判斷啱都好咧，我未必有實力去 execute 個判斷。第三就係唔同人有唔同嘅判斷，咁所以導致咧政府要做啲咩，國家要做啲咩係一一對應。第一，所以就要有個司法獨立咯，有個 impartial 嘅 judge。第二，咁你冇武力啊嘛，咁咪要有啲武力機關，要警察、有軍隊咯 ，executive 咯。咁你第三會有唔同人做判斷啊嘛，咁所以就要有司法，你有立法啦。就要立一個 unify 嘅 law 曲去判斷究竟某個人有冇侵犯另一個權利，咁就唔使好似自然狀態咁互相喺度啊，我話有你話冇咁點咧，咁又互打噶嘛？ 因為咁，但係呢一個嗰、那個自然狀態嘅爭議，其實入咗政府之後咧， 都係會出現嘅、嗯。就係話其實 John Locke 都要處理一個問題，就係話我點解，即係我點樣可以肯定政府冇侵犯自己嘅自然權利呢、嗯、你入咗政府之後，自然權利有冇被侵犯呢個判斷就係由政府去講噶啦喎。咁、嗯、人民只能夠信任噶啦，所以 John Locke 好重視 trust 呢一樣嘢㗎，就係話人民唯有係 trust 政府。如果人民唔 trust 政府，佢係即係人民唔係信任政府係保護自然權利嘅話咧，咁佢哋就可以起義反抗啦。但係 trust 係好主觀噶嘛，所以其實 John Locke 喺呢個位置其實係有個問題嘅，就係話點樣去確定人民嘅集體意志對自然權利嘅集體意志係真係有被尊重、有被實踐嘅。咁同埋仲有第二個問題都講一講啦，就係話John Locke講自然權利，咁但係自然權利嘅基礎係啲乜嘢咧？係、嗯、啦，即係你如果係講上帝嘅話，上帝保障你自然權利，咁喺呢而家呢個世俗化嘅社會就好難講㗎啦嘛。如果你睇翻John Locke 嗰、那個即係面 Second Treatise 嘅話咧，你會覺得好奇怪嘅，全部聖經語言嚟㗎，咁多 Bible 嘅咁樣係啦，因為佢係寫俾嗰陣時啲人睇㗎嘛。咁但係如果我哋現代20世紀，我哋就要諗啦，就係話 OK， 我哋講自然權利，我哋講我哋有生命權，邊個保障你？ 同埋因為權利嘅範圍。好難定噶嘛，即係有啲人話住屋係自然權利，有啲人話投票又自然，即係當如果有啲人覺得係，有啲人覺得唔係嘅時候，點樣拗落去咧？就好似有啲麻煩咯。而攞好似有一種最 common 嘅批評，就好似咩都最尾要翻上帝去講咁樣。 依個有學界裏邊有討論有唔同嘅詮釋嘅，因為 Locke 咧除咗即係某啲。譬如想second treatise 所以我就講到咧，好似係上帝俾我哋咁啦，上帝話我哋有嗰個權，所以我哋有嗰個權，於是 that's why 要用政府去補助我哋。但有另外一啲著作裏面咧，佢又講到另外一啲講法嘅，似乎係，所以有唔同嘅詮釋嘅。咁好明顯就係咧 ，Locke 首先會講嘅，就算喺 second treatise 都會講嘅，就係透過人類嘅理性 rationality 咧，係可以得知到嗰啲 natural law 同埋 natural right 嘅，所以理性肯定可以獲得佢關於 natural right 嘅知識嘅嗰個方式嚟嘅，我哋可以知道嘅。咁、那個問題就係有時候我哋有個問題會問嘅，究竟係？上帝话我哋嗰个权，所以我哋就有，于是用理性可以揾得到啊？定系其实咧本身系嗰啲权是合理嘅，我用理性揾到，我建立到嗰啲权利，而因为嗰啲合理咧，所以上帝先至话嗰啲权合理，我会有。嗱、呢两个分歧咧，就会引致到咧有机会有第二个诠释嘅，就系、是、所以 turn out 嗰啲 right 嘅 natural rights 嘅权利咧，个基础唔系在于上帝。而係在於理性，係理性建立到我哋有冇啲 right。 係啦，咁其實呢一個就係盧梭嘅 approach 啦，就係、是其實所以你會發現 Hobbes、Locke、盧梭其實係即係逐步解決唔到問題啦。就係、是、Hobbes 咧，佢就係我有集體意志，咁委託俾個君王之後，但係個君王有可能冇被制衡嘅喎，委任咗之後做乜都得啦。咁 John Locke 所以就話唔係嘅，我哋有 natural right， 你一定要。即係君主一定要跟翻呢啲 natural right 去做事，咁但係 natural right 邊個保障咧？咁靠上帝唔係啊嘛，咁靠理性。咁所以盧梭咧，佢就話，所以其實唔係嘅。最尾邊即係嗰個制衡君主個契約嘅內容係由邊個決定咧？就係由人民嘅集體理性去決定嘅。 所以見到其實無論 Locke 或者盧梭都係好重視理性，即係呢個亦都顯現咗個當時嗰種啟蒙運動嘅嗰種好高舉人嘅理性，用人嘅理性去為唔同嘅奠基嗰種集體時代嘅嗰種大 project， 佢哋其實喺佢哋對於政治理解入邊都顯現咗咯。咁所以可能如果你要覺得 Locke 太重視上帝去 justify natural right， 咁其實可能用理性係另一個。 又或者調轉講去到現代咧，你繼續覺得 Locke 嗰套係可行的。你可以改噶嘛？即系你唔再建基于上帝，你用一个现代方式去说明点解人有某啲权利，即系国际人权公约都做紧类似嘢啦。用你嘅方法去说明点解人某啲权利，跟住之后就用翻 Locke 之后嗰套 social contract theory， 咁呢个位可以完全好好地咧系夹埋一齐。 即系世俗化咗 Locke 嘅嗰个理 系啦，即系唔系完全系 Locke。但是你可以是一個 Locke 人咁咯，嗯，係 啦，洛克人啊嘛， 好玩呢、這個， 呢個幾好笑的，你都幾幽默嘅，即係師兄唔係師弟，真係師弟，好啦，咁我諗我哋下一節翻嚟就再講另一個理論啦。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咁我哋講埋最後一個哲學家，契約論嘅哲學家，就係唔係最後一個， 我哋呢集最後一個 啫嘛。好啦，講到好似冇啦之後有嘅，跟住今日都見到洛克人嘅師弟喺度，係啦。咁我哋最尾講埋就係盧梭啦。咁其實到底佢嘅理論又同前兩者有咩唔同咧？咁樣，黃教授 ，OK， 又嚟啦。OK， 咁首先我哋又去到講就係法國哲學家盧梭，咁佢係18世紀嘅法國哲學家嚟嘅。咁 咁佢對嗱都係用翻嗰個 two step 去講啦 ，state of nature 同埋 social contract 咁樣啦。咁佢對 state of nature 嘅理解又同 Hobbes 同埋 Locke 又有少少唔同嘅，尤其係同 Hobbes 好唔同嘅。咁佢其中一本出名嘅著作就係 Discourse on Inequalities 啊，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咁樣係啦。咁 Discourse on Inequality 係個簡寫咁樣。咁佢就係睇咧，就係話 Hobbes 你以為啲人係會大家競爭、大家相殺咁樣。呢、這個唔係人嘅天性嚟嘅，係、因為人係喺社會呢個大象缸呢、這個咁不平等嘅一個階級度去令到大家都變咗好自卑，又或者係身處高位，但都係好不安咁樣，咁所以先至係會互相競爭、互相猜疑啫。咁但係人嘅天性呢，其實佢係可以好向往自由嘅，可以同人哋平等尊重嘅。咁所以其實盧梭就提出嘅就係話，我哋唔係要 assume 咗人係會相殺，會係會互相競爭，然之後就諗我哋有一個咩 social contract， 而係我哋要探到人性嘅就係人有好嘅一面，追求自由嘅一面。咁我哋點樣可以喺一個正體度去重新體現翻佢？ 所以我想講少少呢度，因為我覺得盧梭幾正個位，即係講 state of nature 幾正個位，就係我哋成日諗冇咗國家咧就好恐怖。即係我覺得 Hobbes 嗰個 picture 係比較符合可能我哋一般人嗰個諗法、嗰個想像啦。哇，冇咗國家咪打到好黐線啊，互相廝殺咁樣。即係我覺得盧梭對於 state of nature 嗰諗法最重要一個 upshot 就係佢會覺得我哋將嗰啲 social 嘅嘢變咗以為係 natural 嘅嘢咯。即係其實只不過我哋嗰啲慾望啊、嗰啲猜忌啊、嗰啲恐懼啊、嗰啲妒忌啊之類呢啲咁嘅人性入面好唔好嘅嘢，其實係個社會俾我哋。而我哋好多時就以為呢啲社會教化底下俾我哋嘅產物就當咗係人天生有嘅天性，跟住想像得個 state of nature 好恐怖。所以我覺得盧梭同 Hobbes 或者 Locke 都可能係嘅最大分別就係佢起碼對 state of nature 嘅嗰個狀態冇咁差嘅描繪得，就係咁啦。 所以 state of nature 唔係最恐怖，最恐怖反而係文明咯，係或者相對地文明咗啲，反而先令到人類好墮落咯。而即係我諗，除咗唔止我哋好向往自由啦，佢亦都講到我哋即係人其實對他人會有憐憫啦，所以我哋唔忍心傷害他人啦。其實呢個都幾緊要。 或者一開始佢甚至想象嗰個狀態係。根本冇一個每個人好似好獨立咁樣，好孤獨咁樣存在，根本都唔 care 身邊嗰啲人冇乜交往。 我睇嗰 佢想象嘅自然狀態係 咁，好老死不相往 來。咁但係另一方面，盧梭又唔係話咁，我哋要推翻成個文明啦，推翻全部政府，我哋由頭再嚟過啦，我哋翻去以前咁樣啦，唔係嘅。盧梭其實喺另一個好出名嘅著作《Social Contract》社會強論，啊，終於翻到今日嘅 title 啦，係啦。咁喺 Social Con 即係喺呢個 Social Contract 度，其實佢係表達咗一個幾 sad、幾悲哀嘅一個主題嘅，就係話我哋翻唔到去，我哋喺而家度，但係我哋翻唔到轉頭啦。咁但係我係啦，咁但係我哋就要諗喺而家呢個社會度點樣可以立約。建立一個係體現到我哋自由嘅政體，咁所以佢 social contract 入邊第一句係好出名嘅，就係、是、man is born free， but everywhere he is in chain 咁樣，係啦，即係人係生而自由，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咁呢句其實好多詮釋嘅，咁我自己嘅詮釋咧就係人係天性自由，咁但係而家無處都不是國家啦，無處都不是政府，我哋唔能夠入一個無政府嘅狀態，我哋要諗嘅就係、是。點樣係可以有一個政府係有一個枷鎖嘅 chain 係能夠體現到我哋嘅自由嘅？ 所以我補充個 point 就係好多時候有個誤解噶嘛，即係我覺得呢個誤讀嚟嘅，就係有時好多運動裏面都講，哦，人好多自由，唔係有多枷鎖限制住，所以以為咧就我哋要甩曬啲枷鎖咁樣。咁有啲其他嘅文學家咧就可能會講類似嘢嘅，但起碼盧梭呢一句咧，似乎唔係咁解。如果你睇翻個行文嗰個 context， 佢係講緊咧，我哋係真係因為有政府，我哋有 duty 要守法啦，要俾限制啦咁樣。但係問題就係、是，我哋而家唔係講點樣甩曬佢，而係講點可以 justify 嗰啲 train， 就係點樣係即啲好嘅合理嘅 train， 我哋應該揀嘅嗰啲枷鎖，嗰啲係我哋冇辦法唔要嘅，因為唔要可能再差啲。其實我哋要有嗰啲枷鎖，就係點樣係啲好嘅合理嘅枷鎖。 因為盧梭雖然我啱啱話對自然狀態比較樂觀啊，但係佢。無論點我都冇見過人覺得盧梭就係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咯，即係佢從來都唔係話要甩曬枷鎖，其實就係法律啦，或者國家對你嘅限制啦咁樣。咁盧梭無論如何，雖然佢好重視人嘅自由，但佢都唔會覺得我哋拎曬啲 chain 係好啲，或者唔可能呢樣嘢，所以唔去係一個無政府主義。所以剩低個問題就好似 黃教授啱啱 講嘅，放手啦， 就係我哋冇辦法啦，翻唔到轉頭啦。有國家有政府一出世，我就唔可以亂衝亂過馬路，我亂過馬路就俾人罰，呢啲係枷鎖嚟噶嘛。咁點算咧？咁我又係自由嘅，咁所以佢諗嘅問題就係點樣即係。就是綜合兩者，又係自由，但仍然保留有國家嘅法律。 所以，我想承繼住洛克嘅師弟去再講多啲咧，即係我諗佢對於洛克對於洛克嚟講嗰個問題係咁樣，就係好似啱啱即係朱文都提過啦，喂，我哋人係自由噶嘛，但我哋又要受住政府嘅嗰啲枷鎖佢嘅限制，兩者點樣可以共用咧？點樣可以既喺政府嘅枷鎖之下，仍然保持到我嘅自由咧？ 所以嗰個關鍵咧。其實就係喺個憲法度嘅，即係其實盧梭係好睇重憲法嘅 ，constitutions 就係話盧梭就係覺得你要透過全民平等地一人一票喺一個全民大會度大家集體立法，然之後你由一個咁樣嘅憲法你去界定個政府點樣運作，政府權力嗰個界限喺邊度，然之後個政府去管翻人。嗱，所以對盧梭嚟講咧，人民係要有雙重嘅身份嘅。佢要係立法者，佢要係守法者，係啦。人民去親自立法，法律去管翻人民。人民唯有喺咁樣嘅狀態之下，佢先至係又喺枷鎖入邊，但同時佢又係自由嘅，係啦。咁所以盧梭嘅 social contract 咧，就係你人民喺一個全民大會度，成立一個集體嘅意志，然之後呢個集體意志行生出政府，呢、这個政府再去管治呢個國家。 因為啱啱嗰個問題其實幾吊軌噶嘛，即係好似有枷鎖就冇可能自由啦。咁而依家大盧梭個問題就問緊喺政府嘅枷鎖之下，我哋點樣仲可以保持好自由呢？而波仔嘅講法就係話，假如咧呢個係我哋大家投票出嚟或者自己立嘅一個法，而所以個意思咧好簡單咁講啦，就係我哋自己服從自己立嘅法。自己服從翻自己。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我哋就好似冇咗嗰個枷鎖嘅問題，因為呢啲可能我哋可以話係自我嘅一啲 嗰啲枷鎖就我自己立，自己綁上自己度。 我自愿嘅， 即係好似我可能我想實負重訓練咁樣，啲枷鎖我自己綁嘅，我自己揀嘅。咁、雖然係有枷鎖啫，係限制咗我喐唔到或者重啲行路，但係係我自己揀噶嘛。 大部分人最後一段感情關係都係咁噶啦，即係都係自由噶啦，係咪先？即係大家喺個自由戀愛年代啦。 OK， 呢個比喻 OK。 但我唔覺得個關係捆綁住我。 你唔覺得冇？即係覺得 actualize 咗我自己嘅，你攞緊人性 即係又唔可以亂咁識其他異性或者。 你梗有啲限制嘅， 但我自愿進入。自愿同嗰个伴侣去立约咁样， 系啊 ，OK， 所以同个国家有啲爱一样，啊，真正嘅爱国咁样， 所以就引出咗一个卢梭出名概念嘅，即系叫做 general will 啦，啊，普遍意志位概念， 公义啦， 公义啦，或者有时叫做，咁啊 general will 咧呢个讲法就系，即系所以学界有唔同诠释嘅，波即系讲其中一个啦，就系卢梭觉得咧，我哋点样可以即系透过自我立法，跟住最后就令到国家。加諸我身上嘅枷鎖，其實冇損害到我自由咧，即係換咗一種種類嘅自由，即係有一種純粹自己 individual 嘅自由，變成咗喺一個群體裏面嘅自由。咁波西就講話要用，譬如頭先講用公投啦，或者嗰啲全民大會啦之類嘅形式去進行。但其實有啲學者就會覺得盧梭冇講過咁強嘅，有好多時候覺得咧，嗰、那個全民大會有嘅話，都係體現咗某種自由，general will 啦。但好多時候有啲人會覺得，其實所謂 general will 唔一定係講緊某啲具體嘅操作，譬如投票啊。或者全民大會，所以有時候咧，有啲學者理解一下，所以 general will 只係講緊我哋一班人組成咗一個群體之後，依、一個國家咧係已經有一個即係做一個 entity 啦，佢有佢嘅 good 嘅，即係點為之對佢嚟講好唔好，所以有一個對佢嚟講客觀嘅 goodness 可以話係，咁而點樣可以 promote 呢個 goodness 咧，就係、是、嗰個 general will 啦，我哋個 general will 就係去 promote 呢個 goodness。所以有啲嘅傳説就係、是，只不過係講緊咧，我哋一齊進入咗個國家裏面點樣可以冇減少你意志咧？嘅自由咧，就是、我哋一齊去建立國家，有國家其實最終咧係 promote 緊係個 public goodness， 我哋個 general will。咁嘅話咧，最終我都係自我立法嘅，但就未必。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咁嘅話咧，就取決於咧，究竟同嗰啲投票啊嗰啲機制有幾緊密啊關係？ 不過要做翻少少補充先，因為 general will 通常係同呢個概念係去 contrast 嘅，就係叫 will of all。因為頭先都講啦，你話全民大一齊投票咁樣，咁但係如果最尾你通過條，你通過個法律係例如話 51% over 49% 咁樣，即係你咁樣好即係好微嘅一個差別咁樣。咁然之後嗰個法律就過咗。咁但係嗰個係咪代表人民嘅意志咧？喂，唔係喎，成四成人反緊你喎咁樣。咁所以咧， I mean, 對盧梭嚟講咧，人民喺全民大會投票決定憲法嘅時候咧，佢哋唔能夠由自己嘅自利出發嘅，唔能夠由 self interest 出發。如果你由 self interest 出發，大家喺度投自己中意嘅票，然之後鬥人多咁樣咧，嗰啲叫 will of all 眾議。General will 就係要咧每一個人係要以頭先啊，即係頭先嚴叔話就係 common good， 就係 common good 為念。去諗下究竟乜嘢先至係對個社群好咁樣，咁然之後就係去投票嘅。咁所以就係話，其實回應翻頭先嚴肅個問題，就係話其實啊、又唔能夠話有一個人無端走出嚟話啊，我知咩 general will， 全世界聽曬我講嘢就得啦咁樣。咁又唔係盧梭心目中嗰一種。 所以我覺得呢度個問題就係盧梭有幾民主咯，即係我會覺得有啲閱讀。就覺得佢係民主嘅起源，或者民主之父。好多你見社運人士都會 call 盧梭，或者甚至法國大革命。 嗯、 據說有啲雅各賓俱樂部嘅人都會好中意盧梭嘅理論，嗯、但有一啲作家嚟 Isaiah Berlin 就覺得呢個係錯誤嘅。盧梭其實係好獨裁，因為追求客觀嘅嗰個線就得㗎啦嘛，唔需要民主㗎。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盧梭有幾民主，就係我覺得佢有民主嘅初型，但佢亦都擺脱唔到以前嗰種家長主義式嘅諗法，就係因為佢都唔係好信任啲大眾，佢成日都話啲大眾未必知道自己想要啲乜， 未必知道嗰個 common good 係乜嘢，甚至要啲 legislator 去教育佢哋。 其實呢個係去到 social contract 一個好核心嘅問題㗎，就係話 social contract 佢關鍵係在於人民嘅意志啊嘛。咁所以就係 Hobbes、Locke、盧梭有唔同嘅體現啦。Hobbes 就係人民嘅意志，就係一個 self interest 嘅匯合。係啦，然之後 Locke 就係人民嘅意志，就係一個 natural right 嘅共識。然之後對盧梭嚟講，就係人民嘅意志，就係一個集體理性一齊去由公義出發嘅一個決策。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 guarantee 唔到呢個決策係好啊。如果人民大家都亂嚟咧，人民大家都 投，所以 that's why 要投票嘛。但個 point 係投票變咗唔係個公義嘅 intrinsic 嘅部分咯。佢之後你明白揾個公義嘅時候咧，不得不用嘅手段，但佢唔係構成個公義咯。 冇辦法啦，我哋時間又差唔多，所以希望今集話到俾大家知社會強論講啲乜嘢啦。Thank you.